好，那晚上的时间呢，同学看一下37页，我们先把呢第二阶段审理原则、第三阶段的判决特色介绍完之后呢，再来带同学看几个呢典型的国考跟法研所的题目。好，那刚刚提到过整个共同诉讼的章节呢，国家考试的重点不外乎就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先要求同学做类型判断，因为只有类型判断正确之后呢，紧接着每一个类型有它不同的审理原则，以及呢不同的一个判决特色。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审理原则的部分。首先，先看到第一个类型，如果呢是普通共同诉讼的话，那么共同诉讼人间呢诉讼行为不一致，发生这个人多嘴杂的情形的时候呢，到底以谁的行为为准？那么游戏规则呢，在各位书上37页55条的规定，叫做共同诉讼人呢独立原则。举例来说，在通说的见解之下呢，如果你把债务人跟保证人，如果你认为债务人跟保证人成为共同被告的情形呢，叫普通共同诉讼的话，那这时候题目可以这样考你了。今天呢，法院判决原告甲全部胜诉，那全部胜诉的结果呢，一个说要上诉，那另外一个说要舍弃上诉。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请问你法律上的效力如何？这个时候呢，第二个阶段审理原则就是在处理人多嘴杂、意见不一，也就是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的时候。那此时呢，因为它是普通共同诉讼类型，所以游戏规则呢回归到55条独立原则。55条最简单，那什么叫独立原则啊？条文你看一下。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的行为，或者他照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及关于一人所生的事项，除另有规定之外，利害关系都不及于其他共同诉讼之人。翻译成白话文就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只对自己生效，完全不影响到别人，所以学理上称为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因此这个题目你要怎么写呢？就直接写某乙上诉效力给予乙，所以甲对乙的部分呢，已审到高等法院，没有先行确定。但是甲对丙的部分呢，因为保证人丙舍弃上诉权，所以发生了丧失上诉权的效力，本案判决先行确定。会依照一审判决的结果，就已经先确定下来了。这就是55条所谓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情形。好，那么这个原则呢，晚近流行的考法叫做例外。什么叫例外呢？法条基本上没有规定例外，55条只有独立原则的宣示，但是学理上面创设的例外，在各位的38页，这是日文翻译过来的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界限啊，界限这两个字就是例外的意思啦。那例外的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呢，排除55条适用，哪两种呢？一个叫主张共通，另外一个叫证据共通。好，同学在看这两个学说概念之前呢，不急，你先回到黑板上了解为什么学者要引进这个理论。因为很简单的一个道理，55条呢严格贯彻的结果呢，经常会使得普通共同诉讼产生所谓裁判矛盾的不合理现象，也就是呢过度的贯彻55条独立原则的结果，实务的运作上经常就发生了这种裁判矛盾的情况。来，怎么说呢？你就看黑板上这个案例好了。来，黑板上这个案例呢，今天法院是判甲胜诉，甲对乙呢借贷关系胜诉，保证契约呢法院也判说保证要履行保证责任，所以原告大获全胜啊。大获全胜的结果只有乙上诉，丙没有上诉。好了，那这样子问题就来了，我们刚刚说丙没有上诉，依照55条规定独立原则，所以丙的这个部分呢先行确定，谁叫你自己不上诉还舍弃上诉权，所以你的败诉呢在一审就判决确定了。那现在乙上诉，万一高等法院改判乙胜诉， 这是有可能啊，你这个案子上诉到高等法院，高院搞不好认为借贷关系不存在，改判呢，被告已胜诉。哎，同学，改判已胜诉就等于是改判假败诉。那万一高院认定的理由是借贷关系不存在，所以改判原告假败诉确定，那尴尬的地方来了。高院都已经改判甲呢对乙败诉，借贷关系不存在，但是地院却留下一个保证契约胜诉的确定判决，如此就形成典型的裁判矛盾，违反保证契约从属性。啊，你的借贷关系主债权债务，高院都已经宣示它不存在无效了，啊，为什么保证人还要负保证责任？保证契约却在一审呢先行确定。如此一来是标准的所谓裁判矛盾的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学者就想办法要突破，因为呢你过度贯彻独立原则呢，确实会产生所谓啊裁判矛盾的一个不合理现象。那同样的道理也是，黑板上这个案例呢会产生裁判矛盾，那同样的情形在这个债务人跟保证人共同被告的诉讼里面呢，那如果今天题目这样考你，法官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到底呢这个甲乙之间的借贷关系是否存在，到底甲有没有把100万的借款呢交付给乙，因为各位都晓得借贷契约是药物契约嘛，既然是药物契约的话呢，一定要以呢借贷的标的物交付作为借贷契约的成立生效件，所以法官可能就问一个问题，说甲到底有没有把借款100万交付实际交给乙？关于这个问题，万一呢？针对呢，我们刚刚所讲的，法官就问说，到底甲把100万交付给乙，乙呢装哑巴，保持沉默不争执，会发生后面民事诉讼法280条的拟自知人的效果，对一个不利你的事实，你不为任何的争执表示，视为自认。后面证据章节会学到280条拟自知人，但是保证人丙打死否认，因为这是对我们很不利的事实，所以我一定要争执，说的我没有收到借款，借贷关系不存在。同样的情况，一个说不争执自认，另外一个却否认，针对同一个事实呢，双方当事人做不同的陈述。那如此一来，如果你严格的贯彻55条独立原则，变成说某乙不争执自认的效力发生在某乙身上，所以法院要认定甲对某乙的诉讼里面呢，借贷呢借款已经交付，但是甲对丙的诉讼审理中，因为丙否认，所以法院不能认定说借款已经交付。同一个借款有没有交付的事实，法院却因为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结果，居然会形成在同一个诉讼里面切割认定，做不同的判断，这再再都会产生所谓裁判矛盾的不合理现象。这也是过度贯彻55条独立原则之下呢，学者所提到的会产生普通共同诉讼类型呢，经常会发生切割审理、裁判矛盾的不合理情形，就是为了要处理这个问题。所以骆老师为首的留日派学者呢，就引进了日本的学说，他们认为啊，在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当中呢，我们呢独立原则必须要加以限缩，在特殊的情况之下呢，排除独立原则的适用。那什么样的特殊情形呢？就是你现在书上看到的主张共通、证据共通这两个名词。来，这两个名词有够简单，什么意思呢？你看一下书上的定义就知道。先看主张共通好了，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所谓的某项主张，如果其他共同诉讼人没有积极的为抵触行为，则在有利的范围之内效力给予其他共同诉讼人。念完了什么意思呢？拆解开来两个要件，第一个就是呢，普通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个人为有利的主张，然后呢 其他共同诉讼人没有为反对的表示，符合这两个要件的前提之下，有利主张的事实证据效力就给予其他的共同诉讼人。所以各位对照右边这个案例，就是最典型的主张共通原则、证据共通原则的适用。因为第二个案例里面呢，某丙提出一个主张、一个事实，来，他提出了一个主张、一个证据，什么样的事实、主张、证据、主张呢？他否认说有借款交付的事实，否认借款交付事实这件事叫有利于全体被告、全体共同诉讼的主张。所以丙所谓的有利主张，如果乙没有为积极的反对表示的话，乙呢只是单纯的不争执、保持沉默，并没有为积极的反对表示的话，那么有利主张的效力给予其他共同诉讼人。所以考题呢，法研所的题目你变成要写说，依照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原则，某丙所为的呢否认借款交付的事实，这个主张呢有利于全体的被告，那么呢其他的被告共同诉讼人乙也没有为积极的反对表示的话，效力给予乙，视为乙丙都否认有呢借款交付的事实。那么借由这个理论，你就可以达到防止切割审理、防止裁判矛盾的目的。这就是学界呢苦口婆心的呢这处心积虑的引进这个理论的原因，确实可以适度的缓和呢55条过度僵化的前提下所可能产生的切割审理跟裁判矛盾的现象。因此呢，有所谓的55条的例外，主张共通原则、证据共通原则啦。好，可是同学，你仔细看这一个原则、这个理论，再怎么引进来，毕竟效果有限。为什么效果有限呢？刻意对照左右两个案例，就是告诉你，纵然你采取留日派学者的这套理论，纵然你采取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原则，好了，你也没有办法100%避免呢裁判矛盾的现象发生。因为你看左边这个案例就知道，左边这个案例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原则就派不上用场了。因为主张共通跟证据共通，你看38的定义，这两个原则专门在处理辩论主义的事项，也就是关于事实证据的主张提出才有这个原则的适用。如果你是处分权主义的事项，那很抱歉啊，这个原则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像左边这个案例，一个说要上诉，一个说要舍弃上诉，这个呢是处分权主义的事项，涉及到诉讼程序要不要移审、要不要开启的问题。这个处分权主义的事项呢，并不是说你提出一个事实或证据，这跟辩论主义无关的事项，那这个原则就完全派不上用场。所以呢，即便你引进主张共通、证据共通原则，在第一个题目这种案例呢，不涉及辩论主义、单纯处分权主义的事项下，仍然没有办法达到避免裁判矛盾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回归到我们下午讲的，这些理论间都环环相扣。怎么个环环相扣法呢？审理原则、55条独立原则的问题呢，我们借黑板上这点案例跟你说明完之后，你回过头去回想，像我们教你的杨建华老师为什么打死呢都不太愿意接受留日派学者关于合一确定的解释，因为他认为呢，留日派学者关于合一确定通说的解释呢，会让必要共同诉讼类型限缩，会让大部分的案件都归类成普通共同诉讼。那杨老师核心的想法就是尽量不要把诉讼的类型解为普通共同诉讼，因为如果呢诉讼的类型你塞成普通共同诉讼的话，那么无可避免的在55条独立原则的前提下，经常就会产生裁判矛盾。纵然你引进这个主张共通、证据共通的理论，仍然不足以100%防止裁判矛盾。所以如果你想要彻底的避免共同诉讼人间产生裁判矛盾的现象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严限缩普通共同诉讼类型，尽量不要把这些诉讼类型解为普通共同诉讼，我们尽量把它凹成必要共同诉讼最好。因为如果凹成必要共同诉讼，他们的审理原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的56条，如果改成56条，就可以充分的避免裁判矛盾。 这就是为什么类型的判断上，杨建华老师要扩大必要共同诉讼范围，从宽解释合一确定的原因。那整个来龙去脉这些问题理论的背景呢，同学看完这些介绍中呢，观念会更清楚，更了解为什么在第一个阶段呢，这个学说去争议说到底合一确定要如何解释，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存在了。好，那么这是呢关于55条呢普通共同诉讼人独立原则的一些相关的理论，我们就为同学介绍这边。那最后你补充在38页第三个阶段判决的特色，普通共同诉讼这个类型呢，判决的特色书上没有写，你把它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判决特色叫做呢，不必同胜同败，法院可以为相其异的裁判，这是概念法学定义的理所当然的。因为你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我们在法律上就不要求你要什么同胜同败、同进同退，不用了。那么理论上来讲，确实也不必如此。像你看黑板上这个案例，借贷契约跟保证契约，债务人跟保证人之间，如果是普通共同诉讼的话，普通共同诉讼在逻辑上本来就可以允许你不同胜不同败。譬如说黑板上这个案例，甲呢列乙丙为被告，法院当然最后审理的结果有可能下的判决是甲对乙胜诉，借贷关系成立，但是甲对丙败诉，保证契约不成立。这个在理论上完全合理，也完全有可能，因为有可能丙在签保证契约的时候，丙是净资产人、受监护宣告人，欠缺行为能力，所以保证契约无效，法院判他不必履行保证责任。但是判甲对丙败诉，不代表甲对乙一定败诉。甲对乙的借贷如果都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法院当然是判甲胜诉，所以可以为不同胜不同败的记载。这个逻辑上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存在。所以从这个类型的本质呢，普通共同诉讼判决的特色本来就不需要强迫法院最后一定要同胜同败了。这是请同学补充在38页空白的地方。好了，那么第一个类型普通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判决特色介绍完之后，紧接着看第二个类型固有必要的共同诉讼。来翻到43页，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呢回归到56条。那同学看一下56条法条的一个规定，来56条说，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人必须合一确定者，适用下列三款的规定。那这个法条在翻译上请你注意一下，第一句话虽然写诉讼标的对于共同诉讼之人必须合一确定，但是呢学说的见解认为呢不限于此啦，因为这个法条可能容易让你误会只有实体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况才有这个条文的适用，并不是哦，所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都有这个条文的适用。所以除了实体法上合一确定的情形之外，诉讼法上合一确定的类型也有适用啦。反正所有的必要共同诉讼都算是有合一确定的情况，只要是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就全部都适用56条的游戏规则。好，所以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也好，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好，全部都有56条适用。那你看一下56条游戏规则。第一款呢，共同诉讼人中一人的行为有利于全体者，效力及全体；不利者呢，对全体不生效力。这个也保证你大三一定背过。今天复习一下，来第一款呢，拜托同学注意一下哦，你注记在法条旁边，它是在指呢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的规范。专门在处理呢共同诉讼人间诉讼行为不一致的一个效果。来，什么意思呢？今天你看到黑板上直接呢对照实例题比较快了。 裁判分割共同之诉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假设考题说一审呢法官判原告胜诉，准许分割，而且完全照原告提供的分割方案加以裁判，那现在当然被告不服啦，被告败诉不服的情况下，其中一个共有人已要上诉，另外共有人丙呢却舍弃上诉要投降，那请问你本件诉讼的效力如何？答案就是依照56条第一款的规定，全体被告视为提起上诉。为什么呢？当你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一个说要上诉，一个说不要上诉的时候呢，游戏规则回归第一款，这时候就不是依照55条独立原则了，不是，因为他们是必要共同诉讼，所以依照56条的规则。啊，第一款怎么讲呢？看你这个行为有利或不利。有利的行为对全体发生效力，视为全体都有做这个行为，啊，不利的行为对全体不生效力，视为全体诉讼人都没有该行为存在。所以函涉到黑板这个案例，你考卷怎么写呢？以上诉是有利的行为，上诉既然是有利的行为，效力于全体，视为全体被告乙丙都有提起上诉。相反的，啊，丙的舍弃上诉行为性质上是不利于共同被告的行为，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都没有人做舍弃上诉的动作，因此结论叫做全体被告均发生合法上诉已审的效力。这就是56条第一款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借这个案例同学就可以知道它如何适用，专门在处理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的问题。好，第一款晚进的期刊论文有一个小争点，请你注意，什么小争点呢？同学看回43页，阿拉伯数字的第三点，最近流行的一种考法是出题者越来越奸诈，他那个题目会设计有一些叫中性的诉讼行为。以前的考题呢，出题者对大家比较好了，就像黑板上这个例子，上诉跟舍弃上诉，一看就知道哪一个叫有利的行为，哪一个叫不利的行为了。啊，考这个没什么鉴别度，没有人会考不上了。现在流行的稍微奸诈一点，我故意给你设计一些很中性、很模棱两可的诉讼行为，看起来不晓得叫有利还是不利。譬如说什么呢？今天改成这样考你。后面学到的，今天共同被告当中有一个人想要先呢举一下免战牌，先停止诉讼，他们可能觉得有和谈商量的空间，所以我们就依照民诉讼法189条以下有一个合议停止的制度，我跟对方呢释出友好的讯息，我们先停战休兵，合议停止诉讼。哎，各位啊，合议停止是标准的看起来很中性的诉讼行为，我们只是先停下来停战休兵而已。那这时候请问你了，只有一个人说要合议停止，另外那个说干嘛停止啊，不要拖时间了，我们打到底，我不同意合议停止，又产生了共同诉讼人行为不一致，一个说要停，啊，一个说不要停，怎么办呢？这时候呢，晚进通说的见解已经形成共识，你直接注记在43页旁边，如果诉讼行为的形式上看不出有利不利，我们现在统一的游戏规则一概解为不利的一个诉讼行为。所以呢，依照56条第一款，如果只有一个人要停战合议停止的话，答案是对全体不生效力，视为全体被告都没有合议停止的表示，本件诉讼不生停止的效力，继续续行审理。这是呢第一款的解释论上，晚近这几年呢期刊论文有提到的一个观念，这请同学稍微的补充一下。好，第一款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回到43页看第二款。那第二款以前我们都跳过去叫同学自己念，后来发现同学的时候念书真的很不仔细哦，第二款跟第一款经常搅和在一起，所以花个3分钟提醒你注意了。来看一下第二款怎么写的。 他照对于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所为的行为，不论有利不利，效力及全体。各位拜托你了，第二款唯一的考点就是你跟第一款做区别。第二款适用的前提叫对方当事人所为的诉讼行为效力。第一款是在讲共同诉讼人间行为不一致的效力，第二款是在讲对照当事人所为的行为效力。而对照当事人所为的行为就不用管有利或不利了，法条直接规定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均发生效力。诶，什么意思啊？各位你回到黑板上，第二款的标准考法就是诉讼中甲对丙撤回起诉，甲可能跟丙感情比较好，告一告呢，突然觉得不想告他了。那出题者很奸诈，甲只有单独对丙一个人表示说不想告你了，撤回起诉，请问你效力如何？这时候直接抄第二款，效力局全体视为甲对全体被告乙丙均有撤回起诉的表示，所以本件诉讼因为撤回而全部终结了。为什么呢？哎，第二款的文意解释在讲对方当事人就是非共同诉讼人的他照、原告、内照所谓的诉讼行为。这时候你法条看清楚哦，对方当事人所做的动作不管有利不利，一概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发生效力。所以对方当事人甲纵然只有对丙一个人撤回起诉，在第二款文意解释之下视为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全体共同被告均有撤回起诉的表示，所以本件诉讼因为撤回全部都终结了。这是第二款概念上拜托同学不要混淆的地方，你不要题目看到了到底是第一款第二款搞不清楚，这就很危险了吼。借黑板上这个案例简单跟同学说明一下。好，再来你看一下第三款最简单的，必要共同诉讼当中任何一个人有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事由的话，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的共同诉讼人。那你注记一下什么叫当然停止跟裁定停止呢？后面章节会提到民事诉讼法168条以下有规定很多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事由。那这两个制度是立法政策的考量，立法者认为官司打到一半如果有特定的事由发生的话，诉讼不宜继续进行，应该先停止呢，让这个事由经过之后呢再回复进行了。那哪些事由发生是立法者认为诉讼要先停下来的呢？这个完全没有大学问，立法政策的问题同学就用力的背起来吧。譬如说你往后翻最简单的当然停止事由168条，下午看过，当事人死亡者诉讼程序在继承人承受之前呢当然停止，很合理嘛，人都死了，原告或被告都有人死了啊，你官司还不打下来还对死人继续审理，这个不像话哦。所以诉讼中原告被告有人死亡的话，当然诉讼就先停在那边，等到死亡者的继承人出面承受诉讼，承受原告或被告地位之后，由他担任新的原告被告，诉讼才回复进行。这是死亡呢构成诉讼程序当然停止的一个事由。所以这个观念呢回推过来56条第三款，那56条第三款立法者就讲得很清楚，只要呢你们是必要共同诉讼之人，像乙跟丙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那万一题目说诉讼进行中丙死亡，诉讼进行中丙死亡，人家就考你了，本件诉讼发生什么效力，按你就56条第三款照抄一遍，本件诉讼全体被告呢视为呢都发生停止的效力，所以虽然只有被告丙一个人死亡，但是全体被告乙丙的审判程序全部都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这是第三款所谓的当然停止或裁定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的必要共同诉讼人。那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法学的解释呢，你对照一下黑板上这个题目就晓得了。好啊，每次讲到第三款都忍不住提醒同学注意一下， 你考卷的用字遣词写正确点，像帮同学改题目呢，这已经是 N 年来每一届都有同学呢写很搞笑的答案。什么答案呢？因为历届考古题经常问你说，必要共同诉讼人审理到一半有人死亡的，请问你法律上的效力如何？哦，我们黑板上例子刚刚讲过，依照56条第三款，正确的写法是当然停止的效力及全体，所以全体被告都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这是正确的写法。但是每一年都有同学在搞笑哦，怎么写呢？丙一个人死亡视为全体被告都死亡后，所以呢诉讼发生停止的效力。各位，你加上这句话自己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丙一个人死亡怎么会视为全体被告死亡后？你要写清楚，是呢死亡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给予全体，不要写成什么视为全体被告都死亡后。这个用字遣词拜托稍微注意一下，这是考到56条第三款的，特别提醒同学你的用字遣词的观念稍微精确一点。好，那么以上就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我们简单把这个重点呢为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最后一样，你注记在46页空白的地方，来46页刮胡五呢，这个就是第三个阶段判决的特色。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效力和判决的特色就是呢，不论胜败既判例给予全体，而且你加上一句话，必须要为同胜同败的裁判，这是当然的。因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有合一确定，合一确定的观念本来就是全体共同诉讼人都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其异的裁判，这是逻辑上当然的道理吧。所以像黑板上这个分割购物之术，法官绝对不能判甲对乙准许分割，啊甲对丙不准分割，不可能出现这种相其异的裁判，要么就全部准分割，要么就全部不准啊，一定是同胜同败的，绝对不可能有不同胜不同败的现象产生。这是观念上来讲第三个阶段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一个特色效力所在。好，第二个类型的游戏规则就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很快的请你看一下书上的44页83年司法官这个考题，这考题就把这个类型的观念呢很快的复习一下，它文字书上都有，所以各位一个字都不用抄，看完题目这个心里面呢很快答案就出来了。甲乙丙丁呢住在台北市，在台中共有一笔土地，协议分割不成，所以甲列乙丙丁为共同被告，提起一个裁判分割购物的诉讼，标准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搞定之后，这三个题目是送分题。来，第一小题，一审法院判共同被告乙丙丁败诉，只有乙一个人上诉，效力如何？现在你闭着眼睛都能回答。56条第一款，上诉是有利的行为，所以一人上诉效力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乙丙丁通通合法提起上诉，非常简单的审理原则。所以只要类型正确，审理原则真的是倒套用公式，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来，第二小题，诉讼进行中只有被告丙一个人死亡，对全部的诉讼有没有影响？当然有。第三款照抄一遍，一个人死亡发生当然停止的效力及全体，全部被告的审判程序都停止进行，又是送分题。56条第三款照抄一遍。来，接着看第三小题，诉讼进行中甲跟乙丙两个人合议停止，丁可不同意合议停止后，三个被告乙丙丁只有乙丙说要合议停止，丁没有，此时法院应如何处理？刚刚讲过的56条第一款，这种的很中性的行为一概评价为不利行为，所以不利行为的话，那么呢乙丙所谓的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被告乙丙丁都没有合议停止的行为，因此本件诉讼不生任何停止的效力。这就是简单的借用83年司法官的考题呢，把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典型的考法跟同学稍微的做一个介绍。好，那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看完之后呢，这边呢稍微插花一下，讲一个题外话。 就是你45页看到的刮胡四。刮胡四这边简单的介绍一下呢，92年所增订的56条之一啦。这个条文呢，基本上呢，它会跟呢后面我会讲到的255条，还有呢诉讼参加里面的共同诉讼参加的类型呢，一起做介绍。所以这个单元呢，这个段落呢，今天暂时不跟你做详细说明，请你只要简单补充一下，它是跟当事人事格有关的概念，也就是回归到我们下午所讲的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就是为了要达到诉讼目的，所以我有必要强迫跟本案有关的全体利害关系人都要加入诉讼，成为原告被告，强迫你们中奖，强迫你们要加入诉讼，参与诉讼。所以如果少一个没有来参与的话，这个法律效果叫当事人不适格，法院就要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啊，92年增订的56条之一，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当事人适格的问题呢产生争执，为了要避免这种诉讼因为当事人不适格的结果被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我们尽量希望他当事人适格，尽量希望的结果，我们就创设一个很特别的补证方式。怎么补证呢？各位看56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简单的看一下，了解它的立法目的跟功能就好了。来，这个法条存在的目的，新法增订的目的只有一句话：补证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当事人适格的欠缺。怎么补证呢？你看一下条文的第一项，诉讼标的对于诉人必须合一确定，而且应该要共同应诉起诉，这就是告诉你固有必要共同诉讼，不但有合一确定，还强迫你们大家都要来参与诉讼，强迫你们大家都要进入本案程序，啊，不就是在讲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吗？凡是这种类型，如果其中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的话，法院可以直接裁定命这个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加入的人呢追加成为原告，逾期未追加视为已经成为原告一同起诉了。所以有一个强制追加为原告，不管你愿不愿意打官司，因为你不愿意进来，我们就当事人不适格了，所以用拖着要把你拖进来。不管你个人的意愿，你就算没有意愿成为原告，我们也透过法院强制的方式强迫你加入成为原告。所以设有一个当事人适格强制补证的规定，针对这种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之人呢，透过新法的规定强迫你成为原告。好，讲完了，很多同学呢下课都来问一个超级可爱的问题哦，什么问题呢？他说第一项怎么只有说有人拒绝成为原告无正当理由，法院可以强制追加他为原告，那如果有人无正当理由成为被告怎么办？同学不要问这种笨问题哦，这种问题是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诉讼法上面你要列谁为被告根本不需要得到他的同意，所以理论上不可能有什么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被告，这你脑袋逻辑转一下就知道。所以立法者并没有什么立法疏漏哦，因为呢，如果有人呢要成为被告才会当事人适格的话，你就直接追加他为被告，根本不用得到他的同意，所以法律上绝对不存在什么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被告这回事啦。你要列谁为被告，那是你原告的自由，原告本来就可以任意的追加列当事人成为被告，根本不用得到所谓被告的一个同意哦。所以56条之一只有单纯针对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情形，譬如说这个分割共物之诉，如果题目告诉你法院查到的这一块土地还有第5个共有人物的话，那么物如果赞成分割，赞成分割的要强迫他成为原告，而他无正当理由拒绝成为原告，就可以照56条之一第一项的规定强制追加他为原告。那如果物是反对分割的话，直接列他为被告就好，根本没有所谓的56条之一适用的一个问题了。这是呢就黑板上这个案例跟同学说明一下56条跟56条之一的关联性。好，那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相关的问题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 最后你来看一下46页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举我们刚刚黑板上的例子，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三个股东 ABC 成为共同原告，法律上就叫做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类似必要的共同原告。那么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原则如何处理呢？这里就稍微有一点点学说理论的东西要同学背一下了。来，审理原则的部分你翻到48页，48页到49页这边请你考前记得复习一下，因为这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所以你要把学说见解稍微记下。那以前呢，这个学说见解如果我们江老师提出来的，以前还算少数说，现在已经变成国内主流的一个通说见解了，所以这个学理上的概念你要留意一下。来，什么样学理概念呢？看一下48页，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呢，原则上还是有56条适用，这是当然的，因为所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共同诉讼都有56条适用，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是有合一确定的情形啊，所以当然有56条各款的适用，毫无疑问。所以这个原则我们就不再重复，56条这三款刚刚都跟你翻译解释过了，你要背的是例外。还好很好记啦，只有一个例外啦，叫诉之撤回，撤回起诉这个行为构成56条各款的例外。怎么说呢？直接带你看考题，这个呢书上都有，所以同学听懂就可以了，不用抄写，书本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来，题目怎么考你呢？诉讼进行中， C 不想完了，他要撤回起诉，有可能 C 这个股东呢私底下拿了公司的红包，收了公司的好处，人家塞钱给他，他就不想跟公司为难了，他要脱离诉讼撤回起诉，我拿人家的钱呢我就不告了，我要撤回起诉。好，请问你 C 撤回起诉的效力如何？各位，这个问题呢在92年之前呢，传统的实务见解跟通说认为撤回起诉呢无效，理由很简单，撤回起诉对全体共同原告来讲，看也知道是不利的行为，会让诉讼系数消灭，这对原告这一方而言标准的不利行为。既然是不利行为的话，刚刚才念到的56条第一款怎么讲呢？必要共同诉讼人当中一人所为的不利行为，效力不及全体，所以视为全体原告均不生撤回的效力。这是92年前你看到补习班考题解答标准版本的通说见解。早期呢，最高法院跟学界立场都一样，确实是56条第一款，撤回起诉确实是不利行为嘛，啊，不利行为本来就是效力不及全体，视为全体原告均不生撤回效力。但92年之后，你发现这个研讨会一路开下去，学者文章一路写下去，创设了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诉之撤回构成56条各款的例外，排除56条第一款适用。所以这个题目，你看学者的文章告诉你 ，C 一个人撤回起诉虽然是不利的行为，但仍解为对 C 一个人单独发生撤回的效力。所以本件诉讼由 A、B 成为原告续行审理，但 C 的部分单独发生撤回起诉的效力，为什么呢？答题的关键一句话很好懂， 各位，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跟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请问你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最大差别就是当事人事隔的判断。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叫本来就不强迫你们全部加入诉讼，当事人就事隔了。既然如此，学者就抓这句话做文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原始的定义既然强调不强迫你们全体股东，不强迫你们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诉讼，当事人就事隔，诉之目的就有办法达成的话，那既然如此了，有人想要一个人脱身，反正他一个人脱身脱离诉讼，既不影响诉之目的，又不影响当事人事隔，干脆我们就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让他一个人要走就走了，不要勉强他留下来一直当原告。所以在诉之撤回的部分呢，例外的解为一个人单独发生撤回的效力，既然不影响全体的当事人事隔，也对诉讼目的的达成没有妨碍的话，那就随他去吧，干脆例外的解为他一个人可以单独发生撤回的一个效力。所以这完全是呢学说见解呢创设出来的例外理论。那同学注意一下，这是92年之后呢学界主流的一个见解。所以现在在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审理呢，就形成了多了一个例外的情形，诉之撤回构成56条的一个例外情形。好，我们就借由黑板上这个案例，把相关的争点全部为同学说明到此。好，整个共同诉讼理论这三个类型，从类型的判断、审理的原则、判决的特色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么这个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判决的特色，各位自己看一下49页括弧4。那么你补充一下，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当然呢必须要同胜同败，因为它有合一确定的情形，所以判决的结果呢，对共同诉讼人间也必须要同胜同败，不得为相欺的裁判，这是理论上当然的道理。那其他文字的说明，各位自己参考一下49页相关的一个内容，这你回家复习的时候再简单看一下，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些法学概念的描述，我们课堂上就不浪费时间带同学再念一遍了。好，这三个类型的基本架构游戏规则全部看完之后，剩下来的时间不啰嗦，直接带你看常见的国考题目。这个单元因为是国家考试命题率第一名的，又涉及到一些抽象理论的应用，所以我们最后收尾的阶段带你看几个典型的国考题目，强化一下这个抽象法学概念应用。那同学拜托你哦，我们课堂上时间不够，绝对不可能每一个题目带你看了，所以你翻一下49页以下，49页以下帮同学整理了历届国考题目里面常见的考题类型，像第一个类型民法242的代位诉讼，第二个类型呢53页确认他人法律关系的诉讼，到第三个类型什么债务人身保证列为共同被告，还有58页第四个类型连带债务，总共书上整理了好几个类型，课堂没有讲的请你回家有空自己看一遍，多看几个考题强化你的观念，等一下课堂上只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案例跟你说明，但是没有讲到的请你不要偷懒哦，回家还是花一点时间把它看一遍，多看几个考题呢，多写几个题目，可以对你的基本观念呢有强化的一个作用了。好，那请同学先看一下第一个类型，来，这个呢国家考试最常出现的，我们这个类型的排列是按照出题的频率吼，那最常见的就是呢代位诉讼，用民法242条的规定考同学诉讼法的一个理论。那代位诉讼又细分成连锁代位，这是50页75年司法官考的，还有呢51页的一般代位，这两个类型我们都请同学看一下，来先看比较简单的51页85年司法官的一般代位。 年司法官呢借用民法242条代位诉讼，甲乙丙呢是丁的一个债权人。好了，那么丁呢负债累累，总共欠了300万，但是丁对第三人物也享有300万的债权，已借清偿期尚未清偿，某丁怠于行使权利，所以甲乙丙为了保全自己的债权，就以自己的名义共同成原告起诉，代为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请求权。题目看到这边，案例的事实画在黑板上有够简单，复习一下债总的代位诉讼结构。代位诉讼指的就是呢，丁对物，债务人丁对第三人物享有权利，但是丁怠于行使权利。丁在这边摆烂了，为什么摆烂呢？很合理，因为丁呢绝对不想要积极行使这300万的权利，因为丁如果对物积极行使300万权利的话，把300万要回来，这个叫为他人作嫁，毫无意义。我300万讨回来，马上又被我的债权人甲乙丙给拿走了，那我又不是笨蛋，辛苦讨回300万，没有办法入我自己口袋，还要被我的债权人拿走，那我干脆消极的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用做。所以丁就怠于行使对物的权利，这时候立法者就赋予债权人甲乙丙。因为债务人丁个人的资产是全体债权人清偿担保，所以为了要回复债务人丁的资历，所以我们允许债权人呢代位，代位就是代替的意思，允许债权人甲乙丙代替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权利，帮丁把300万讨回来，讨回来的结果才能充实债务人的资历，债务人的资历充实之后，债权的债权才有清偿的保障。这就是你债总念到242条的立法理由。所以为了回复债务人丁的资历，我们允许债权人呢代为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元债权的请求。好，所以甲乙丙呢共同成为原告，代为丁行使丁对物的300万请求。那这个考题最大的特色，同学眼睛尖点就知道，这种题目夹杂两个争点，哪两个呢？同时夹杂诉讼担当跟共同诉讼。代位诉讼我们上礼拜讲过，本质上叫法定的诉讼担当，因为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了。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丁对物的300万债权，可是挂名为原告提起诉讼的却是甲乙丙，甲乙丙并不是诉讼标的的真正权利人，他是代替丁担当丁行使丁的权利，所以是标准的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所以他是一个诉讼担当的形态，不只是诉讼担当，而且同时夹杂共同诉讼。因为出题者刻意设计成三个债权人共同成为原告，共同代位提起这个诉讼，所以夹杂着共同诉讼理论跟诉讼担当。好，那你看题目怎么考你的？这个出题者还蛮有良心的，每一个小题都在引导你思考，刚好照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三阶段的思考层次来问你。所以出题者第一小题问你，甲乙丙共同成原告，诉讼标的是否合一确定？各位，第一个问号就是在考你甲乙丙这共同原告的诉讼类型了。那么你怎么写的？来，脑袋跟着转一遍，反正文字呢书上都有，你不用抄，借着黑板上这个案例来思考一下，看看你下午所学的现在能不能够马上灵活运用。各位，甲乙丙的诉讼形态，那你的考卷要怎么写呢？分点分项写清楚。各位，你答题除了训练正确度之外，顺便训练你的答题技巧，怎么样把你的逻辑观念用最简单的文字分点分项呈现在考卷上，让人家看起来简明扼要，很有层次感。来，第一段就写本件诉讼有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呢？答案是有的。各位，这个题目就是标准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 刚好借这个题目来跟你说明了，因为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全部都是诉讼法上的合一确定，像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裁判分割共同之诉等等，刚刚下午黑板上举的例子全部是诉讼法上合一确定，所以刚刚就有同学下课来问老师有没有实体法合一确定的例子，由现在85年司法官马上带你看什么叫实体法合一呢。这个题目最标准的一个呢教学案例，甲乙丙成为共同原告，标准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为什么呢？复习一下定义，什么叫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啊？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而言单一且相同，也就是所有的共同诉讼人都是主张同一个诉讼标的啊，这情形最典型嘛。不管几个债权人成为原告，甲乙丙三个人成为原告也好，或者100个债权人成为共同原告也好，你们全部都是主张丁对戊的那一笔300万的借款债权，所以诉讼标的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哪一个呢？丁对戊那一笔300万的债权，所以这是典型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原告甲乙丙来讲单一且相同，大家所告的、所请求法院审判的都是同一个实体法的权利关系，所以这是典型的实体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情况。好，接着第二段，有合一确定啊，它到底是固有必要还是类似必要呢？答案是类似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诉讼的目的而言，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进入诉讼，诉之目的就能达成了。各位，你考卷只要轻描淡写这样写就好了，但是脑袋的推论自己推一下，为什么从诉之目的切入，不需要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进入程序呢？各位，你脑袋自问自答一下，请问你代位诉讼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叫回复债务人丁300万的资历，你们打这个代位诉讼就是要帮丁讨回那300万，所以代位诉讼的目的叫回复债务人的资历。再请问你，你要达到这个目的，要不要强迫全体债权人一起成为原告，共同提起代位诉讼呢？不用了，任何一个债权的代位诉讼胜诉有理由的话，就能够回复丁的资历了，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加入成为原告，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成的。丁，你今天有100个债权人，任何一个债权人的代位诉讼主张胜诉的话，你那300万就要回来了，诉之目的就达到了，干嘛要强迫全体债权人一起成为原告呢？没有那个必要哦。所以既然从诉之目的来讲，不需要强迫全体债权人加入成为原告就能达成的话，那么呢，多数债权人偶然性的成为共同原告，充其量只不过构成类似必要的共同诉讼。这就是整个结果论上推论的过程，类型的判断上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类型正确之后，后面全部是送分题。来看第二个问号考什么？第一审法院判原告败诉，甲乙丙都输，只有甲一个人上诉，效力是否及乙丙？B 整齐都能回答。56条第一款照抄一遍。上诉是有利的行为，效力及全体，视为全体原告甲乙丙都发生上诉的效力。所以我们刚讲过，其实你题目呢多看几题就知道，所有共同诉讼的考题最重要最难的就是第一个阶段类型判断，你只要类型正确，后面的什么审理原则、判决特色，真的全部都是送分题，一个萝卜一个坑啊。好，接着看第三个问号，第三小题就提醒你注意一下，因为很多同学看不懂在问什么，但司法官的考试蛮常见的，可能这些出题者认为说呢，你要考司法官实务的一些规则你要稍微了解一下，不然你将来怎么当法官写判决书呢？所以第三小题怎么考你呢？上开诉讼，原告的诉之声明要怎么写比较妥当？ 这个同学看不懂很正常啦，因为在学校当学生念书的时候都是念一些理论，你也从来没上过法院，写过状子，写过判决，所以这些很实务很技术性的东西不会是很正常的，但借这个机会学一下。第三问号，来，你注意在书本旁边，它可以很灵活的考你，考点叫做诉讼担当类型里面诉之声明的写法。所以第三问号，你不要以为只有代位诉讼会考你，先架构一个观念，第三问号是所有诉讼担当共通的游戏规则。所以这个题目前面两个问号在考你共同诉讼理论，第三问号改考你诉讼担当的概念，因为代位诉讼同时构成诉讼担当的类型嘛。那只要是诉讼担当，司法官考试经常考你原告的诉之声明，起诉状的声明要怎么写，来，这个考点就是跟你强调诉讼担当的原始定义叫什么呢，刑事当事人跟实质当事人分离。所以将考你这个点，只是要你懂一个观念，什么观念呢，既然是刑事当事人跟实当事人分离的话，那么请注意诉之声明，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权利物归属一定是归属于实质当事人，这是很基本的观念。我们下午就讲过什么观念呢，诉讼担当只是诉讼法的效果，但实体法的效力还是回归一般实体法的规定。什么叫实体法的效力还是回归一般实体法的规定呢，再怎么样300万债权的权利主体都是丁，丁才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这300万债权民法上真正的权利人。所以啊，只要是诉讼担当的架构，诉之声明所强调的考点就是权利义务的归属一定要声明说归属于民法上实体法上的真正权利人。所以啊，第三个问号要你写的重点就是甲乙丙虽然挂名原告，但是你的诉之声明不可以写不要返还300万给原告甲乙丙，这样写就错了，因为甲乙丙并不是这300万的权利人。所以正确的写法是不要返还300万给丁了，虽然是甲乙丙挂名原告，但是你不可以声明说300万直接还给我原告，不行，你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写300万元要返还给丁，只不过由甲乙丙代为受理，这是实务上诉之声明的一个技巧。同样的逻辑哦，各位你不要念书呢太死哦，有的时候你脑袋灵光点，来，下午讲的如果是选定当事人，这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考法。不要说书上没有写啊，你就不知道怎么去灵活运用了。26个乘客共同推派代表选定 A 成为原告，帮大家进行诉讼，啊，这个叫选定当事人，最典型的诉讼担当。A 一个人担当全体进行诉讼，帮全部的乘客打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我也可以这样考你啊，本件诉讼的诉之声明要怎么写，这都是一样的游戏规则啦，考你诉讼担当声明怎么写，那你回归基本架构，你的考卷上要怎么回答呢？ A 的诉之声明要写说被告甲应该赔偿50000元给 A， 赔偿30000元给 B， 赔偿40000元给 C， 等于你考卷上强调重点是被告的赔偿仍然要个别的向各个实质当事人为给付，你绝对不能写说被告呢要总共赔偿200万给我了，不行哦，因为你是担当别人进行诉讼，所以实体上诉讼标的的权利归属要写清楚，分别要命甲司机赔偿 A 50000块，赔偿 B 40000块，赔偿 C 30000块，然后由原告 A 代为受领，这是诉讼担当诉之声明的标准架构。 你要先声明实体上的权利物归属于民法的主体，后面加一句话，只不过由我先代为受领，所以游戏规则完全跟发诉年事法官一样。所以甲乙丙的这个诉讼单上的声明也是，不应该返还300万元于丁，由甲乙丙代为受领，选定当事人一样的情况，被告甲应该个别给付 ABC 多少钱，然后由 A 代为受领。这是呢诉讼担当诉之声明制式化的一个标准考法，同学借着这机会稍微的了解一下。这就是呢八诉年司法官第三个问号呢诉讼担当声明的一个书写特色。那我们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看一下那什么叫连锁代位呢？七十五年司法官的考题，这也考了 N 遍，要同学去背一个64年第五次民事庭决议。但其实你不用背这个决议的内容，你完全可以按照通说的见解推出来，所以根本也不用背了。它一样是在考你我们下午教过你的共同诉讼类型的判断。好，那什么叫做连锁代位呢？跟我们把50页题目的事实画在黑板上，就是一长串的这个白老鼠啦。丁呢是 A 屋的原始所有权人，也是出卖人。丁就把自己的房屋卖给丙，但是丙呢，他是所谓的我们市场上的一个不动产的这个呢炒手啦，就是玩家。他呢是一个标准的投资客，我买房子不是为了要自住，是为了要炒地皮、炒不动产。有价差我就要脱手了，我是靠买卖中间赚价差，我不是真的要长期持有自己住这个房子的。所以丙跟丁签了买卖契约买这个房子之后呢，他呢迫不及待，还没有办所有权过户。各位买过房子都知道，你找代书办这个土地所有权的过户，还要换发新的权状，差不多到2-3个礼拜时间，不可能今天去办明天的权状就出来了，不可能啊，再怎么快要2个礼拜，通常要2-3个礼拜代书才会把整个不动产过户的程序跑完。所以因为跑程序要很久，丙迫不及待了，他可能2月1号买这个房子花了1000万，结果2月3号的时候呢，他就在市场上找到一个阿呆叫做乙。他1000万买的房子呢，2天后就有阿呆出1100万要跟他买。丙当然很高兴，迫不及待，等不及代书过户了，有价差我马上要脱手，所以我就再跟乙签买卖契约，1100万把这个房子卖给乙，钱也收了。 那么乙呢也是一个投资客，他买房子也是为了赚价差，所以乙呢二月三号签约呢，钱付了之后呢，哎，结果呢二月十号他发现这个市场上的呆瓜真不少哦，居然有人愿意出更高价1300万买这个房子，太好了，反正我是投资客，有价差我也要绕跑脱手了，我才不会呢坚持要这个房子的所有权的。所以二月十号马上跟甲签订买卖契约，把这栋 A 屋呢1300万卖给甲，中间赚了200万的价差。好了，这样循环的买卖下去，各位想也知道，最倒霉的就是最后这一只的白老鼠甲。最后的买受人付了1300万，钱付清之后呢，打电话跟某乙讲说：“哎，啊，我钱付了，你那个房子所有权什么时候过给我呢？”乙就很不好意思的跟甲说：“对不起哦，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房子呢，我还不是所有权人哦，我也是跟前手买的，我都来不及做所有权过户登记，我就先卖给你了，所以不好意思哦。你如果想要做所有权登记的话，要去跟我的前手丙讲，叫丙先把房屋所有权过给我，我才有办法把房屋的所有权过给你。”好，甲就打电话给丙，拜托丙说：“哎，丙啊，你赶快把房子所有权过给乙，乙才能够过给我。”他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这叫债资相对性。甲绝对不可能要求丙把房屋所有权过给他，因为甲丙之间没有任何的债资关系，所以甲只能很委婉的请丙呢，先依照买卖契约过给乙，乙再把房屋所有权过给甲。法律的游戏上就是要这么迂回，因为债资相对性的原则，甲跟丙之间没有直接的债权契约，所以甲绝对不可能要求丙把房屋的所有权直接过给他。那么甲打电话给丙的时候，丙在电话那一头就跟甲讲说：“对不起呢，不介意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其实我也不是所有权人哦，这个房屋我也是跟前手丁买的，丁也还没有过户给我，所以你要找麻烦你去找丁。”甲就硬着头皮再打电话给丁。那么丁接到甲的电话，以为是诈骗集团，他根本不认识甲，怎么有人打电话叫我把房子的所有权过掉，电话就咔挂断了，也懒得听甲啰嗦。那甲呢求助无门的情况之下，不得已全部都告。我打电话，你们一个推一个，都说跟前手买的，一路往下推，没有人理我，根本没有诚意解决问题，火大了，我们上法院去讲好了。所以甲就成为原告，列所有的前手乙丙丁为被告，提起诉讼。好，这个诉讼的声明一定怎么写呢？丁要把房子所有权过给丙，丙再过给乙，乙最后再过给甲，这个叫连锁代位。各位，为什么这个叫连锁代位呢？来，考题就是要同学拆解诉讼结构，不难，你只要静下心看就知道考题的陷阱跟重点在哪里。所谓连锁代位的前提就是，各位啊，请问你，甲对乙为什么可以要求乙呢把所有权过给甲？因为甲乙之间有买卖契约，直接债资关系，所以依照直接的买卖契约要求乙过户给甲。那再请问你，甲列丙为被告，他凭什么叫丙要把房子的所有权先过给乙呢？这就是考点所在。甲可以告丙，他那个诉讼结构就叫22条代位诉讼，因为乙怠于行使对丙的权利。乙怠于行使对丙的买卖契约的请求权，所以由甲代为乙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权，所以甲才有资格要求丙把房屋的所有权呢过给乙。再请问你，那甲凭什么告丁呢？甲告丁叫丁把房屋所有权先过给丙，凭什么做这样主张？因为呢，丙跟丁，丙跟丁之间有直接的买卖契约，丙怠于行使对丁的买卖契约权利，这时候由乙呢，本来理论上是乙可以代为丙行使丙对丁的买卖契约请求权，那现在连乙呢也怠于行使他代位诉讼的权利，所以就是由甲呢代为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 念起来有点绕口，但是同学对照实际案例应该不难理解，这就是所谓连锁代位诉讼声明的一个架构。那既然如此，你把所有的前手乙丙丁列为共同被告，题目就直接考你了。乙丙丁这三个共同被告，考题就问你是什么类型的共同诉讼呢？念清楚的同学，你的答案会跟最高法院决议一样，叫普通共同诉讼。为什么呢？来，文字的部分呢，这个书本上决议文落落长的，你如果懒得看这么长串的决议文，你把它拆解成一个简单的诉状图，看起来就很清楚了。这你写考卷的时候怎么写呢？很简单逻辑啦，反正就是按照我们教你的，先看有没有合一确定，清楚的同学，答案的心算一下就出来了，没有合一确定必要，所以最高法院才说叫普通共同诉讼。为什么没有合一确定必要呢？你可以很快的写，这个题目绝对没有诉讼法上合一确定。为什么诉讼法上合一确定可以先写呢？一看就知道，这是给付之诉，不是形成之诉，而且乙丙丁也不是连带债务人，既不是形成之诉，也不是连带债务的关系，绝对不可能有诉讼法上合一确定，所以你可以很笃定的写没有诉讼法上合一。剩下一个问题了，那有没有实体法的合一确定呢？答案也是没有。为什么？回归一下定义，所谓实体法合一确定的定义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诉讼人而言单一且相同。这个题目显然不是。为什么呢？分点分项拆解一下，这个诉讼有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那你就拆解一下本件诉讼这三个共同诉讼人，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他们的诉讼标的是什么呢？甲对乙提起的诉讼，诉讼标的是甲对乙的白色粉笔这个买卖契约的请求权。好，那甲列丙为被告，甲对于丙这个被告所主张的诉讼标的是乙丙间的买卖契约，甲是代为乙行使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权，所以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乙对丙的买卖契约请求权。再来，甲凭什么告丁呢？甲列丁为被告，他对丁所主张的诉讼标的要求法院审理的实体法上权利物是丙丁之间的买卖契约，甲代为乙行使乙对丁的代位诉讼权利，那这个代位诉讼的诉讼标的依旧是丙对丁的买卖契约请求权，所以甲对三个共同被告乙丙丁所主张的诉讼标的刚好是三个独立的买卖契约请求权，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对共同被告乙丙丁而言并非单一且相同，实体法上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通通都没有合一确定必要，答案当然就是普通共同诉讼。这就是连锁代位的考题呢，最高法院决议要强调同学的逻辑推论观点，你怎么去分点分项论述说为什么三个被告间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好，这是通说的见解。那老话一句啦，其实你准备考试记到通说就好。不过杨建华老师文章上独排众议，他认为这个叫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理由书上都有，我们课堂上很快口头跟你叙述一下。为什么依照杨老师的见解，大部分的题目都变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呢？脑袋转一下就知道，因为杨老师的合一确定采的是广义的见解，他认为 只要分别审理有裁判矛盾之余的话，就从宽解为有合宜确定必要。所以这个题目刚好依照杨老师的见解，有合宜确定必要。然后呢，诉讼的目的来讲，不需要强迫全体的前手进入诉讼，诉之目的就能达成了。为什么呢？先看一下为什么有合宜确定必要好了。来，它的定义叫做，只要你分别审理、分别辩论，有裁判矛盾的可能性，那我就从宽解为，一定要把你们绑在一起，一定有合宜确定。好啊，怎么思考呢？三个被告乙丙丁，假如你没有合在一个审判程序，假如你是切割成三个独立审判程序，由三个法官个别审理，会不会有裁判矛盾呢？会。为什么会呢？万一你三个被告分别给 ABC 三个法官审理，那 A 法官搞不好判甲对乙败诉，搞不好认为甲乙的买卖契约无效，可是 B 法官搞不好判甲对丙胜诉，认为甲可以提起代位诉讼，代位乙行使乙对丙的权利，这样一来一定构成裁判矛盾。为什么呢？你 A 法官都说甲对乙败诉， A 法官都说甲不是乙的债权人，甲对乙的买卖契约无效不存在，那代表甲根本不是乙的债权人啊，这是 A 法官的认定。可是 B 法官却判甲对丙胜诉，裁判矛盾在哪里啊？你前面都说甲对乙败诉没有债权的，代表甲根本不是乙的债权人，那甲不是乙的债权人，根本没有资格代位乙呢提起乙对丙的代位诉讼，那为什么 B 法官反而判甲对丙胜诉，准甲提起这个代位诉讼？两相对照之下，有可能发生裁判矛盾。所以为了避免这种裁判矛盾现象发生，一概从宽解为说，三个共同被告乙丙间有合宜确定的必要。所以在杨老师的见解之下，第一关会过关，乙丙丁三个被告间有合宜确定，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好啊，有合宜确定之后，从诉讼的目的切入呢，杨老师文章上说啊，这个题目倒不需要强迫把三个前手全部列为被告。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你切割来告，诉讼目的也能达成。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先告乙告赢了，再告丙呢代位诉讼告赢了，再告丁呢代位诉讼也可以，没有必要呢一定强迫说所有前手都要合并在一个程序里面，诉之目的才有办法达成。你全部合在一起，当然诉之目的最快能够达成，但是呢，如果你分开告，甲先告乙告完了再告丙，告完了再告丁，分开告的结果还是有办法达到你的诉之目的。所以诉之目的并没有强迫说所有前手一定要合并在一个程序才能达成，所以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强迫全体进入程序，那偶然的全体进入程序，充其量不过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就是连锁代位的情形，不同的学说见解之下所推出来的诉讼类型呢，就形成截然不同的风貌。那借这个机会简单的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好，以上我们就先看完第一个类型代位诉讼的概念，那剩下还有第二个类型以下呢，是我们休息之后呢下半场时间再接着来看第二个确认诉讼，还有其他常见的一些国家考试的一个争议类型的形态。 是。